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五十四集。夏侯恋这几日精神头好了，本想帮沈觉分担点数，今儿见沈觉老晚都没回来，便出来寻，没想到走了没几步，就瞧见一个太监把沈觉抵在墙上，手上摸摸索索的。他登时火冒三丈，想也没想，一拳照着那死太监的脸糊了上去。圣朝南风盛行，成宗皇帝、穆宗皇帝都是出了名的断袖，那时候的司礼监掌印皆是凭着媚主妖宠的本领上的位，把朝纲搞得一团乱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宫里面的风气愈发糜烂。有点权柄的太监得了女人不够，还要把脏手伸向男人。民间亦然，勾栏瓦舍里头男妓弹琴唱曲儿司空见惯，深得豪门权贵欢喜。伽蓝经营的妓院亦少不得这样子的妓子，据说邱师傅就是这么出道的。旁人也就罢了，沈觉世家出身，哪能受这样的窝囊气。夏侯恋心里发酸，却又与嘴巴笨，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好词儿来安慰安慰沈觉。夏侯恋走快了几步，接过沈觉手里的食盒，侧过脸，日头映在沈觉的脸上，镀上了一层暖洋洋的金色。他没什么表情，脸色是一如既往的病样样的苍白。他如今的心思愈发捉摸不透了，夏侯恋有些懵。踏过宫门，沈觉割下食盒就进屋。夏侯恋把饭菜挨个送到几个疯娘娘的屋里，女人们有的唱曲儿，有的绣花，只有高飞胡乱扑腾，头上插的花团锦簇，像一只炸毛的大公鸡。老太监们说，最近高飞病得不轻，越发疯魔了。以前成日骑着墙头叫皇上，现在上屋踏瓦说自己是绝世大侠。夏侯恋追了好一会儿，才让他乖乖吃下饭。活干完了，自己顾不得吃，先去屋里看望沈觉。刚进屋，就看见沈觉裸着半身，站在脸盆架的旁边。他的身披很好，肌肤玉白，肌肉匀称，骨骼修长，只是稍显瘦弱。不似夏侯恋满身伤疤，像在刀山火海里走了一遭回来似的。沈觉背对着夏侯恋，夏侯恋只能从黄铜镜里看见他嫌恶的神情，几乎咬牙切齿。他手上拿着块湿布，发狠地擦着自己肩膀上和手臂上被刘德义触摸过的地方，即使皮肉和刘德义的手还隔着一层布料，沈觉也似乎恨不得把身上的皮都剥下来。 别擦了。 夏侯烈夺过沈觉的布道。沈觉怒道， 你干什么？ 你想掉层皮是不是？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，滚开。 看到沈觉满脸怒容，夏侯恋心里倒踏实不少，之前绷着一副死人脸，夏侯恋才忐忑不安。 别动。 夏侯恋打开多宝格，拿出一块椅子，细细在沈觉的肩膀和胳膊上打出墨，再用手掌轻轻搓了一通。夏侯恋因为常年握刀，手掌布满茧子，粗糙得很，摸在胳膊上却意外的舒服妥帖。沈觉耳根霎时间红了，嘟囔着说， 都说了不要你管。 夏侯恋白了他一眼道， 知足吧你，上赶着伺候你还给我摆脸子，我平日自己搓澡都没有这么用心过。 夏侯恋确实这辈子洗澡都没这么用心过，他像在擦最名贵的青花瓷，生怕碰坏了揉碎了， 就差没打上蜡了。他也不知道是怎的，只觉得沈觉这样的人生来就该是得人敬仰、受人膜拜的。他有这么好的相貌，又满腹诗学，谁人比得过他？他本该世漏在朝，名留青史，不求印籍儿孙也能登廊入庙。老天作弄，现如今他却当了一个内臣，功名成了流水，子孙也成了泡影，竟还要被四喜刘德义这样的阿扎人糟践，怎能让人不痛不恨？天意难违，天要你跌进泥潭，就算长出金子大的翅膀，天也要容着他。夏侯炼忍住心底泛起的酸楚，用洗脸布沾了水，将沈觉胳膊上的墨子擦干净。细细密密的墨子融进布里，露出底下光滑的肌肤。那姨子掺了桂花香料，让他的手臂泛着一股似有若无的桂花香，闻着很是舒心。 行了，干净了。 沈觉偏过头低声道， 脸上也要。 夏侯炼应了声，把姨子沾上水在他脸上轻轻蹭了蹭，再用指腹轻揉。沈觉心里泛起奇异的感觉，像有根羽毛撩拨他的心头，痒痒的。他想把夏侯炼的手拨开，又舍不得，正来来回回纠结着，夏侯炼已经帮他收拾完了。夏侯炼收回手，把洗脸布丢进盆里的时候，沈觉竟然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宫里头并非没有对他好的人，只是他心里藏着防备，筑着高墙，和谁都相敬如宾，隔着一层似的。受了苦，受了难，只能往肚里咽。他习惯了忍耐，这也没什么。可一面对夏侯炼，他一下就松懈了。真好啊，他想。他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，走在莽莽苍苍的世道上，走到毛都脏了，爪子都破了，忽然寻到一片遮风避雨的棚子。从今往后，就算在外面挨了多少打，遭了多少罪，起码有个地方可以歇息了。然而他似乎想得太好了些，这个棚子明显有些漏风。夏侯炼本想把姨子放回多宝阁，一个没拿稳，掉在了地上，沾了满地灰。沈觉脸有些黑， 我只有这一块。 他嫌弃宫里的姨子有股怪味儿，这桂花姨子是他攒了两个月的薪俸，托人从宫外带进来的。夏侯炼连声道歉，把姨子清洗干净，放回原处。沈觉郁闷地看着那块横遭劫难的桂花姨子，心想算了，还是丢了吧。夏侯炼端着脸盆出去倒水，正准备开门，身后突然响起沈觉的声音。 夏侯炼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 这臭小子死要面子。夏侯炼无奈道， 没同情你。 沈觉没说话，夏侯炼以为他没事了，手扶上门，刚要拉开，身后忽然被扯住了衣襟。夏侯炼转过头，看见沈觉低垂着眉眼，碎发遮盖了他半张脸。夏侯炼只能看见他发红的眼角。 哎，怎么了？ 夏侯炼最见不得别人哭，尤其是沈觉，当时慌了手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